很多人呢信耶稣信了很久，有时候都是摇摇摆摆的，会浮来浮去，不稳定的话，圣经里面说，那么摇来摇去呢，如果我们无论是祷告还是在生活上，我们就不能够得到上帝一切的福分。所以上帝要我们做一个很稳固的基督徒，要成为一个非常稳定的门徒，我们在主的面前爱主的心不可以随随便便摇动的，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要一直的成长，生命不断的改变，不是说有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跌下去啊，过一段时间需要人家鼓励一下又上来，那么风一吹我们就倒来倒去，不是这样的。基督徒的生命乃是稳定的，乃是刚强的，乃是有力量的。你可以说阿妹吗？我们在营会里面说到，我们不要像一块的饼干咚一下呢就碎了，我们要像什么呢？我们要像海绵酱，很耐的哈，你去挤它去压它，那么你手一放的时候它的形状还在哈，就是我们爱主的心没有改变，我们的个性在主的面前没有摇动，我们的喜乐，我们的平安，我们的感恩，我们在主面前的爱主的心是没有随随便便改变的。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在马太福音7:24-25来，所以凡听见我这话的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钻的那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很清楚，当我们听了上帝的话的时候，我们要去遵行，我们在遵行的时候呢，我们就是把房子好像房子呢立在什么呢？磐石上。那这个雨淋啊，25节水冲风吹，这三个就代表我们在生活上遇到的问题，我们在生活上遇到的打击，我们在生活上遇到的不稳定，那这一切呢不能够使我们怎么样摇动的，不会摇动。为什么呢？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那这个磐石到底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内心，我们的潜意识。如果上帝的话在头脑里面的话，我们是不稳定的。在哥罗西书2:6-7，我们一起来读，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所以这里讲到什么呢？讲到生根建造。马太福音里面讲到磐石上，所以这两个都是讲一样的东西，就是我们很稳固，我们不会飘来飘去。主内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外面问题很多，我们外面有很多的风浪，有很多的风吹来吹去，但是我们内在是稳定的，我们内在我们是不能够被摇动的。所以无论外面怎么样，里面一定要很稳。如果我们没有根的话，我们就很容易跌倒。我记得有一次我在沙拉瓦，在一间的教会讲到沙拉越洋米利的地方，我在讲的时候风吹得很大，那一天晚上因为米利是一个海边的地方，风吹很大，我突然间听见在我后面乒乓乓乓乓啊，因为后面是船门啊，哇，我看见玻璃呢那么脆了，我看了那么没事嘛哈，就继续讲到了，大家也很专心的听到。结束的时候 突然间有一个弟兄跑上说，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我们发生什么事啊？他说礼拜堂后面的那一棵树呢倒下来了。哇，我们听了树倒下来啊，然后我们大家去看的时候，树倒下来呢，因为那棵树一点的根都没有，风吹一下倒下来。那么倒下来好不要紧，车呢，有一辆的车就被压到扁扁的。所以当我们不稳定的时候，我们会影响，会破坏很多我们周围的人。各位主内的弟兄姊妹们，上帝要我们稳定，上帝要我们立上加立，他不要我们飘来飘去的。所以为什么人会摇动呢？因为我们有知识但是没有生命，我们有头脑的知识，我们一定要进入了启示的知识，然后我们要实际的把它遵循出来，然后变成我们的信念。当上帝的话变成我们的信念的时候，我们就好稳定下来了。所以当我们知道还是不够，我们一定要有领悟，圣灵在我们心中做启示的时候，我们里面有领悟，然后我们要好好的操练，就变成我们的生命。当我们知道的时候，我们要做一个选择，今天晚上我讲了上帝的话语，你就要做一个选择，是否你选择谦卑还是骄傲。如果你选择谦卑的话，上帝就赐恩给你，你呢就要坚持的把怎么样呢，把上帝的话语遵循出来，最后你就坚定不摇动了。所以房子呢盖在沙土上，就是上面的哈，当我们说根基立在磐石上的时候，就是下面的这一段。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要在主的面前刚强的话，我们的上帝的话语要成为我们的信念，要成为我们的生命，然后我们就会很坚定。好，我们就很坚定。所以我们还没有坚定之前，我们要坚持。很多人不能够坚持，在遵循上帝的话语的时候，遇到一点问题的话，我们很容易就放弃。比如说上帝的话语说我们要爱人如己，那么有人 有一些问题的时候，你要去饶恕他，要去爱他。在爱的过程当中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就是要坚持坚持坚持，继续的爱到一个地步呢，最后变成我们的生命。那个时候我们就很坚定，不会摇动了，爱心就一致的可以彰显出来。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信耶稣，不可以把房子盖在沙土上。如果我们今天听了上帝的话语，我们还在这边的话，我们就是不稳定的。我们要稳定的话，一定上帝的话要成为我们的信念，成为我们的生命，然后我们就很坚定了。阿们，阿们，阿们。如果一个人说我现在软弱了，再过几天我刚强起来了，又软弱了，不是这样的啊，上上下下，上上下下，我们很容易摇动。人家讲一句话，我们就没有力了；再讲一句话，我不要侍奉了；再讲一句话，你做吧，我就不管了。那这一种呢，这一种呢，他也是很坚定，他坚定不坚定，你知道吗？我再讲一下，他就是坚持什么呢？他很坚定什么？我是不稳的。你该教我，你多讲我几句，好，算了吧，呸，我走了。在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是这样，信了耶稣呢没有改变，还是一样的，你明白吗？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真的越来越改变，越来越坚定。阿们。这样的人呢，上帝的恩膏、圣灵的能力、一切的福分就要加给我们，因为我们里面已经改了。如果我们里面像垃圾桶这样，那么恩典怎么临到呢？如果我们里面是一大堆的垃圾，就是不稳定的，我们怎么能够 承受上帝的恩典呢？求主恩待我们，帮助我们。所以讲到如何有建立坚定的信心的时候，记得在这里是头脑的知识，只有18%影响我们，真正影响我们的是在我们的潜意识里面。所以在箴言4:23，大家说来，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来。我们一生的果效从哪里出来呀？心里面发出来。所以从这个头脑进入到我们的潜意识，我们的心里面，就是要坚持的行动，最后变成坚定。坚定什么呢？坚定遵行上帝的话，坚定被圣灵引导，坚定侍奉，坚定爱主，坚定有平安有喜乐。哈利路亚，阿们。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坚定的是什么呢？我们今天常常坚定的是骂人、生气、打架、不高兴、苦读，这些都是我们很坚定的，是不是？一个人对你不好的时候，讲一些东西你不爽快的时候，你就骂。我要问大家，骂人会爽快吗？爽啊，骂了很爽。 OK， 骂了骂了很爽，然后呢会辛苦吗？辛苦，对不对？骂了是很爽，但是很辛苦，对不对？辛苦的时候，那么关系恶化。其实呢，骂人、生气、吵架，这一切都对我们的头脑很受伤的，伤我们的头脑，伤我们的健康，伤我们的关系，伤我们的家庭，其实是带来很多的败坏。但是我们都很坚持，对不对？我们都很坚持。圣经里面说，在苦难当中要喜乐，没有说在苦难当中要吵架、要生气，没有的。在苦难中要喜乐，在苦难当中要吵架。我们今天坚持在哪里呢？我们坚持在魔鬼的那一边，就是吵架、生气、骂人、放弃，这一切是我们的文化，是我们习惯的。你说我从小都是这样，不，周围人都是这样。是的，周围人都是这样，这是属世的、属恶者的。所以我们现在要换过来，变成属神的。当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可以喜乐，我们可以笑，那是好的，就对人家有很大的鼓励。阿们。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今天不要再坚定在黑暗的，我们要坚定在上帝的里面。我们的生活会很好的，我们的家庭会更蒙福的，我们的力量会更大的。我们今天遇到不高兴的事情、不如意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的反应出来不是用骂，不是用吵，不是 用打的，乃是什么呢？还是很喜欢、很开心的坐下来，我们讨论一下，然后把它改过来。阿们，阿们。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这个就是要好好的去操练、去行动，一直的这个坚持、坚持、坚持到从苦难当中骂人，进入苦难当中有喜乐；从凡事埋怨，进入凡事谢恩。我们今天都很喜欢埋怨的，埋怨了之后就觉得很自然、很高兴。为什么呢？因为你里面是埋怨的生命，是 complain 的生命。所以呢，我们这个还没有改。我们虽然信了耶稣很久，但是还是一直在埋怨，一直在埋怨，对不对？所以我们真的信耶稣，我们讲悔改，原来是有一段的路程的。我们今天要蒙福，我们今天要得到上帝的恩典，我们真的是有一段的距离。我们要好好的把我们的生命改变过来，我们真的就做光就做盐，我们真的就经历到上帝的一切的作为了。阿们。所以我们 如何建立我们的根基呢？我们行动，然后呢，记得这句话，坚持的行动，因为要付上代价了。在坚持行动，在坚持行动，在坚持行动，再怎么样呢？啊，就变成坚定的活出来，那个就是啊，生根建造了。所以我们起初不习惯，但是我们一直操练，苦难的时候我们都是很自然的骂出来。现在呢，苦难的时候笑，旁边人说你神经病，对不对？你也不习惯哦，人家也不习惯的，人家不习惯的，因为什么？人家都是习惯你会骂的，你会喊的，然后他也习惯一辈呢跟你斗的，跟你吵的。你看夫妻结婚的时候，我永远爱你，我在上帝的面前无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都爱你保护你，是不是答应得很好？在上帝面前，在众人面前都答应得很好，但是在生活当中哪里是这样的？哦，骂啊吵啊，骂啊吵，吵到我跟你离婚了，你也跟我离婚。哎，那个婚约呢，已经早已经丢掉了。其实呢，话再说回来，但是我也不要这样啊。但是为什么是这样呢？他了，那个说结的他了，所以两个我骂你，你抱我。其实呢，真正的问题就是根基的问题，信念的问题。阿门，阿门。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晚上我把这个解药给大家。我们真的要改变的话，我们就是要坚持的行动，行动，行动，行动到就可以活出来，那就是生根了。我们就是喜乐了，在最苦难当中还是很高兴，你说好不好？非常的好，非常的好。阿门。你看昨天我去探访一个老人家，这个老人家癌症，那么我们为他祷告，好，给他吃圣餐，就鼓励他，然后我就跟他讲了几句话，我说现在呢会有很多人来看你，你的亲戚啊，你的朋友啊，现在就是你传福音最厉害的时候了。什么人来看你，对不对？你就叫他过来，过来，过来，坐在旁边，抓着说：“我要你信耶稣，我要你信耶稣，信耶稣有永生的生命。我有一天在天家还要看到你，没有一个人会骂你的，绝对不会骂你的。”我说：“现在就是你传，然后叫他答应你信耶稣，这是我最后的一个要求。”哇，哈利路亚！啊，所以呢，就一起祷告，带一个人信耶稣，好，叫他去教会，答应我，好好的，这是我最后的要求吗？是不是？所以那个人走的时候得到安慰我，他不是说看着你，我也不懂为什么会这样，我也不明白，是了，我信了耶稣，还中癌症，人家哭啼啼说。信耶稣没有信耶稣还是一样，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有智慧，要懂得怎么样。所以他呢，这个老安弟听了，他明白，他说是好，我现在开始呢，谁来我就跟他传福音。我说呢，你就是要鼓励人。哇，他听了是一个新的启示。我希望他呢就真的是这样做。所以要习惯，习惯什么呢？传福音。阿们。这个他已经是代祷，他信主相当久的，我们跟多德宽都有去看过他的，所以要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今天要真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在健康的时候，人家想说你信你的，我信我的，你都不懂我的是信的是什么，我也不懂你的信什么，我们彼此尊重好不好？在那个时候，啊，上帝，如果上帝有给你这样的机会了哈，啊，在最后的一段时间。什么人来看你，我们就是喜乐的，我们就是有力量的。所以我们要好好建立我们的生命，建造起来，我们就很刚强，我们四周围的朋友都可以带到主的面前的。阿们，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好，所以呢，这个哈根要越来越深，怎么样深下去呢？行动呢？记得一定要行动，单单听是不够的， 行动呢，那么就会被更新了。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呢，总要在心意更新和变化，叫你们这个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哈。然后呢我们就改变了，后来呢就有信念了，变成我们的信念。到信念的时候就是我们坚定了，当我们坚定的时候，诗篇第一篇二到三节，预备请，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叫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弟兄姊妹们，他尽都顺利，你要不要顺利？我们要顺利，我们就是要昼夜思想上帝的话语。很多人说忘记了，哪里会去想上帝的话语？现在忙的时候，紧张的时候，上帝的话语都不见了。为什么呢？不在你的信念里面，不在根基里面，在头脑里面。在头脑里面呢，在有事情的时候，凡事出来的思想都是从潜意识出来的，都是从心出来的，不是从头脑出来的。所以如果上帝的话语只是头脑的知识的话，有没有用？有用，但是不够用。问题来的时候，真正处理的，真正你的个性呢，是内心里面发出来的，一生的果效是从内心发出。阿们。我常常听见人家跟我说，牧师你为我祷告不好不好，我说你不能祷告，我现在不能祷告了。你上次不是要叫人祷告？是是是，我还那个时候很好，我可以祷告，现在我有问题，我不能祷告。你看，其实有问题来的时候更是要祷告，对不对？但是因为他问题来的时候呢，是他的内心里面发出来的，是不祷告的。所以单单在头脑的知识真的是不够，但是那个是开始。你们今天在这里读圣经祷告，听到开始买面包，一定要什么呢？一定要把它吃下去。好，今天晚上我有七样事情要讲。第一，在聚会上坚持不摇动。我们这个教会相当的新，我们在这里都不是很久，但第一件事情我们要坚持的就是聚会。我们参加聚会，圣经怎么讲呢？我们参加聚会在希伯来书十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来，预备请，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逛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好，所以在这里圣经对聚会的教导是什么呢？我们要彼此相顾。好，那么激发爱心，勉励啊，鼓励啊，勉励什么？行善。所以我们来到聚会的时候，跟去 supermarket 是不一样的。你去菜巴萨，你去 supermarket 对不对？你看见人呢，你最好不要多给薄，对不对？跟他握手，问他你好不好，人家说这个是神经病，对不对？可能你说你好，sorry 认错人，这个 还没有什么。真的，你去 Jasco， 你去 Tesco， 你看，你看见人，你好，你今天怎么会来买东西啊？很高兴看见你啊！我看人家都跑啊，飞都来不及啊。但是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不是这样，我们就是一个家。我们来的时候，你好吗？很高兴看到你。其实呢，有几句话是我们都要讲的，很高兴看见你，欢迎你来，欢迎你来，很高兴看见你，希望你常常来。阿们。大家说欢迎你来，很高兴看见你，希望常常看见你。好， 那么有时候我们去跟人家讲啊，欢迎你来，我们看情形的，我们不能说哦，很高兴看见你啊，握个手，很高兴看见你，希望常常看见你，这些话好不好？一定要讲。然后呢，讲几句鼓励的话，哇，真的很高兴看见你哈、哦，哇，我觉得你呢啊很好，很爱耶稣啊，我都看见你跑来跑去在侍奉主，给我很大的鼓励哦。讲这些话都没有错的，不然的话我们呢来到坐下来唱诗歌赞美主，坐下来啊，听到听完了坐了，因为我们习惯去 supermarket， 结果呢把教会变成 supermarket， 你跟他说哎，堂堂话，堂堂话不可以用、等一下人家说我给薄，你不是去 supermarket，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来激发爱心、啊、彼此相顾，可以说阿妹吗、啊、那么我今天晚上要问一些的问题、哦、我们来讨论一下，今天晚上讲到比较不一样一点、哦、那么参加宴会重要还是参加聚会重要？几个说参加宴会重要，没有人敢举手。几个人说参加聚会重要？好，那么今天晚上我要给大家一个指示哈、啊、我相信这个可以普遍过去成为我们教会 standard 的一些的教导，就是我们要看情况。如果是你的弟弟、你的哥哥还随着那么自己很亲的人刚好在星期六晚上有宴会，我看你还是去比较好。阿们啊啊，对，那你就放弃明天还有机会吗？如果一些都不太熟的，你能够就来啦，能够就来了，那你说对不起啊，我要去参加聚会啊，对不对？所以不是说什么宴会我们一定都要去，也不是说什么宴会我们都不可以去，你真的要很有智慧，很懂得做人，也很有智慧的来处理这件事情，可以说阿妹吗？啊，因为我不要说，哎，真的，我有宴会，什么宴会呢？不懂，那个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结婚，那叫我去，那有没有请我呢？他们叫我，我就去了。聚会呢？聚会不要紧了，所以变成什么呢？变成根本都不知道是什么宴会，你也去，那就参加聚会重要。阿门。好，请问天气不好，你要参加聚会还是躲在家里？天气不好，哦，等了一个和哦，小都是了，对不对？是啊，感谢赞美主，我们大大鼓励你，对，阿们，感谢赞美主，啊，天气好不好？我心不摇动，阿们。好，所以这个大家很容易了哈。请问呢，工作忙的话，要不要参加聚会？要不要？要，你工作可以安排的嘛。工作安排一下呢，聚会很重要，灵命呢。我们这个聚会呢，坚持不摇动的，聚会一定要参加，不要被工作影响。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的父母亲是种菜割胶的，礼拜天不卖菜也不去菜园，我们全家在教会，所以上帝就很赐福我们的一家。我们一家的牧师一定在我的家吃饭，吃好饭全家都去教会，有的是在诗班，有的教主路学，那么做不同的工作，我妈妈都跑来跑去，跑来跑去，一杯茶什么哈。那我呢，就是参加主路学，因为我是最小的。好，那么哎，人际问题，他说我很讨厌看见那一个人，所以我不要去聚会了。啊，我看见他来呀、啊，我就不来了。其实像这样呢，你就更加的要什么呢？要好好的和好。你现在不和好，到天家的时候，一看见你呀、啊，怎么搞的？你会在这里？ 没有的选择的。其实呢，耶稣告诉我们哈，当我们不饶恕人的时候，上帝也不饶恕我们。所以第一次哈，是我们上帝会饶恕我们。当我们信了主之后，上帝告诉我们说，你没有的选择，你一定要饶恕人，没有的选择的。你如果心中还有恨什么人的话，上帝是不会饶恕你的。严重吗？很严重，对不对？所以不要因为人际问题，我不去教会了，我不去聚会。为什么呢？我看见某某人，呵呵，我都要吐了。你就是要吐的话，要吞下去，吞下去，吞下去，然后跟他和好一下，不会吐了。阿们，拍手把荣耀归给耶稣。哎，有的人说怕给奉献啊，去教会还要给奉献啊。我自己遇过，人家跟我这样讲，所以我会讲得来哈。那么记得奉献的时候呢，是我们自己得着，奉献的钱是你自己的，留下来的钱是别人的，相信吗？我沙拉瓦，我是沙拉越的呢，有一个很好听的故事。有一个老人家，就是很久很久以前哈，那个时候他们还怕银行会倒掉，所以这个老人家很多钱呢不敢放在银行，就是放在家里。他的孩子知道说这个老爸爸呢有钱，一直要挖他的钱，孩子几个不是很好的，一直要他钱，一直要他钱，就把这个老人家活活的气死去了。真的就是这样气死去，他死掉的时候没有告诉他们钱放在哪里。所以这些孩子呢就把爸爸埋葬了之后呢，你知道说又很迷信的，爸爸所睡的地方呢，睡床呢全部烧掉，一直找一直找，怎么搞的爸爸的钱就是找不到。后来在火堆里面看一下，爸爸的钱放在枕头里面，全部烧了，连别人都拿不到。我们的钱今天晚上眼睛的闭啊，都是别人的男生啊。对不对？所以记得哈，奉献的钱是自己的，那么这个哈留下来的就是别人的。我们说我们要给孩子可以，不要给到一个地步他永远不能做工，不用做工的，真的，那个不合圣经的。那么我们要帮孩子可以的，应该要帮，但是不要帮到一个地步他一生不用做，他不用流汗，我觉得不太对。从圣经的角度来看，我们就是要流汗的。健康问题啊，竟然牙齿有一点痛啊，肚子有点不舒服，不去聚会了，来了祷告了，阿们。我永远不会忘记我的妈妈，我的妈妈老的时候都不能走路了，然后呢她跟我说我要去聚会，我妈妈跟我说要去聚会，我看着她，她说我要去聚会，你看她不能走路跟我说我要去聚会，她一定要去听我讲道，一定要敬拜主，因为对她来说她的儿子讲道就是世界上最好听的那么。哈利路亚。所以呢我怎么做呢？把妈妈她有睡在她的椅子是很特别的话，可以那种起来的，那放下去要什么这个 angle 都可以的，我就把妈妈抱起来门开了，车放在里，妈妈放在里面舒服了，椅子呢那么放在车后面那么载妈妈到礼拜堂，拿椅子拿出来放下，把自己把妈妈抱起来放在那边，她的背把她盖一下，然后才敬拜上帝。我妈妈坚持去教会，虽然要儿子抱呢，她还是要去的。很多人都很喜欢我妈妈的，其实我有照片啊，可以给你们看，人家都围在那边跟我妈妈说话的，我妈妈都是说你们啊要好好信耶稣啊，告诉你啊，我们没有信耶稣啊都没有今天的，要信耶稣啊，知道吗？一直都在讲见证，都在很喜乐的开玩笑，我妈妈很会开玩笑的，很喜的。 所以我从我妈妈身上学习，不管身体的状况如何，参加聚会，坚持参加聚会，不要因着小毛病或者大毛病，除非你被关在医院里面不能来，不然的话来，我们为你祷告。阿们。好，哇，连续剧哦，追那个连续剧可以吗？要看电影哦。坚持参加聚会，阿们。不管他星期六八点到十点有多好的戏，不用看，上帝重要，阿们。哈利路亚，把荣耀归给耶稣啊。那么家人反对，因为家人反对，我不去聚会了，可以吗？啊，可以不可以？不可以。那我鼓励大家，如果你家人反对，你要怎么做呢？啊，那你参加聚会之后，买多多东西回去给他们吃，啊，所以他们哪里还会骂你？他们说，喂，参加的聚会很好啊，很有爱心啊，很有爱心，对不对？你不要参加聚会回去的时候，他们一讲，你们一个都是魔鬼啊，买回去骂家人魔鬼，那就不能去了，对不对？他们就很生气嘛，孩子去聚会，跟他讲不可以去，去了回来，教会教他我们是魔鬼。爸爸妈妈哥哥姐姐不是魔鬼，是家人，他们不明白吗？所以你就要爱他们，你告诉他们说你信了耶稣，参加的聚会是很好的，回来更加懂得做人，更加懂得有爱心，你说谁会反对呀？阿们。哈利路亚。所以家人反对不是可以说我们一个理由，我们不给不用去聚会。还有人怕人家笑哦，也有的人怕人家笑，那么在外面怕人家笑，不敢去聚会。我告诉你呢，伊拉克那边基督徒啊，被人家打死啊，他还是要信耶稣的，多么的感动。我在中国的时候，那些领袖啊，被他们打到半条命，那基督徒啊，被那些公安抓打打打打，还是要侍奉主，非常非常的感动我。所以人家会笑你，你呢继续的聚会，人家笑你，因为他们不明白，所以我们坚持不摇动的参加聚会。阿们。第一件事情，第二，敬拜的时候我们也是坚持不摇动的敬拜。我们每一次的聚会最少有三十分钟的时间我们是有敬拜的。约翰福音四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来，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到底什么叫做心灵呢？我告诉你，你的心在哪里，你的思想也在哪里。好，我讲一个例子。有一个姐妹，每一次去她的礼拜堂在街上，所以去聚会，聚会了然后就去菜巴萨买东西回家，每个星期都是这样。有一天呢，她隔壁家说，来来来来，坐顺风车，好，我刚好今天去街上，来来来来。所以呢，这个基督徒呢就被她的隔壁家带到街上去了，啊，这么早去聚会，那就去街上买菜咯。那他也没有想到买了一只鱼这么长，报纸包一下尾巴还跑出来，那么拿着菜走走走走到礼拜堂，哦，怎么办？这个菜呢这么多东西，拿进礼拜堂聚会，有腥味啊，不太好意思，啊，所以他就在礼拜堂旁边，果然给他找到，啊，一条的铁钉，所以他就把他的这个，啊，鱼啊挂在那边，菜也挂在那边，啊，就在里面聚会了，唱歌，唱，唱，突然间想起他的鱼，不知道有没有猫啊，还是狗啊？因为鱼的尾巴还在外面啊，他赶快看一下，感谢上帝，鱼还在。不过从那个时候开始呢， 一边唱歌一边看看鱼，一边唱歌一边看看鱼，再唱歌，举手唱歌，也看他的鱼，他的心在哪里？他的心在鱼那边。所以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我们要全心的吗？对不对？所以我们敬拜是要全心的赞美，用我们的心来。所以我们的心在哪里呢？我们的思想在哪里？你回去看启示录第四章，哇，那个上帝的宝座，哇，有彩虹，有雷轰，那个主耶稣在宝座那边全是发光的，又有24位的长老，有玻璃海在那边，非常的荣耀。求主帮助我们敬拜赞美的时候，闭上眼睛，我们到天上的宝座那边，在上帝的圣所那边敬拜他。所以我们这个外在的礼拜堂在这里，我们感谢主，为什么封闭的这么紧呢？让我们能够安静呢，使我们可以安闭上眼睛到上帝的宝座面前。所以全心的，所以用心灵呢，就是上帝的话语。耶稣说我的话就是灵吗？所以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我们想上帝的话语，在上帝的宝座面前把上帝的话语唱出来。另外呢，我们要大声唱，唱诗歌的时候不要小小声，大大声的唱。大家说大声唱啊，对。然后呢，拍手举手，我看见有的人拍手没有力，举手更没有力。我们来试试看拍手好不好？来，我们来拍一下，一二三四，一二三，看看，一二三四，二二三四，三二三四，四二三，都不错，继续，好。所以我们以后啊，坚持这样好不好？坚持这样拍，阿们，好，很好，拍到你的手红红就很健康，好不好？所以在拍的时候自己啊更健康。举手呢？怎么举呢？很多人不举手的。举手是圣经的教导，所以举手。这样举手，上帝要敬拜你。第二种是这样，手累了可以这样，不然他就这样。如果为人家祷告的时候是这样，祝福人家是这样，明白吗？来试一试看。祝福大家，很好啊。OK， 是的，我们都要叫做坚持这样做。所以我们领敬拜的时候，大家敬拜的时候不用讲了，我们就是大家一样的做，所以我们的敬拜赞美就会非常的好。那么必须要找到哈，不要迟到，因为机会呢找到是好的。我给大家看一看，我刚才在芝芝港啊，我刚刚从芝芝港下来，给你们看一看他们的敬拜赞美的一段好不好？我觉得不错啊。在他们当中的时候，他们很大声哈，那因为这个声音不是说很吵出来，那所以我们唱的时候大声唱，举手唱，拍手唱，甚至跳舞 那边每一个都跳，我看见了。那刚才有看见有个那个是很老，七八十岁了，那就不要要求他跳了。但是其他的呢，最少都有动一点，很释放的。我们在主的面前释放自己，阿们，不要有约束，不要一直看别人怎么想，看看别人怎么想，为什么那么样那么样的，好注意人家怎么看你，不用这样，就是很自由的，你好自动的在上帝面前来表达你对他的爱，表达你自己内心的感受给你的上帝，阿们。有的时候我看了，我都到，我有时候到庙那边去看了，那边哪，那边庙那边哪家，他们在拜拜拜，管我在那边看他不看他，他自己继续拜下去的。我觉得他们都很专心的样子嘞。哦，那个回教堂里面，他们都这个头靠到上面去，拿起来咚咚咚，在那边一直敬拜的，他们都不管的。就是我们基督徒一直看，哎，别叫人家笑我嘞，人家笑我，谁笑你？没有人笑你的。所以敞开自己，阿们，自由的敬拜，坚持这样做，那我们整个聚会呢，那么我们就会非常非常的自由，让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我昨天晚上在另外一个地方讲到的时候，哇，那个敬拜真的是我很喜欢。那么 我上去的时候，我鼓励他们说，你们一定继续叫继续，他们说我们已经都是这样了，唱的时候非常的大声，每一个很投入，那一种的敬拜真正的是造就我们的敬拜。所以坚持好好在主面前敬拜，侍奉也是，我们要坚持侍奉主，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全时间侍奉主，你可以说阿们吗？你是全时间的 everybody full time、啊、不是单单 pastor 当 full time、啊、这个你也是 full time 嘛，对不对？我也是 full time， 阿们，你也是 full time，full time full time， 对不对？ full time everybody 也是 full time， 阿们， full time 吗？你们都是 full time， 知道吗？全时间侍奉主的，我们的这个事业呢，那个是 part time， 阿们、啊、我们真的就是要这样。好，我们今天要懂得说，我们是全时间侍奉主的，那么在公司里面做工都是 part time 的，我在公司里面做工都是 part time 的，我多很多时间都在做主工啊。啊、我也有去探访，我也有讲到、啊、Cam 我也讲， 我一直都在做、啊、阿们。好，所以约翰福音九章第四节说什么呢、趁着百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阿们。提摩太后书四章第二节，来，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无不管他得时不得时，传福音。哈利路亚！这里讲到说，我们要很热忱的，快快的去传福音，不要等了。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跟我们的隔壁家，在教会里面，在外面努力的传，我们的隔壁家如果还没有信耶稣的话，你不要在那边说，哎，信耶稣啊，你不信耶稣下地狱啊。他说你自己去，你记得我不要下地狱啊，我下地狱是我的事。不要这样，先爱他，香蕉送给他，木瓜也送给他，对不对？啊，你有什么送过去，送。啊、然后你跟他说，我还要礼物，一个礼物要送给你。他说什么？暂时不讲。呵呵啊，又送，我有个礼物要送给你啊，什么啊？不要抢。我们说要把耶稣送给他嘛，对不对？他一直说，我的隔壁家有一件东西要送给我，一直讲，又没有给我，是什么啊？然后你说，我要你信耶稣哦，他吃了你的香蕉，吃了你的木瓜，那么他不敢骂你的。他那个时候会跟说啊，你信你的，我信我的。他走的时候，你的香蕉在他里面跟他说话了。你说是不是？你的木瓜在里面跟他说话了。有的时候是啊，我们有时候买的太多，然后送给他， 所以隔壁家我们将一直做爱心的工作，做一段时间。你说我们有布道会，我们有歌星来的，来，他说歌星啊，是啊，哦，来，我还给你买了票，35块钱买了，来，你就带他来的了。他来的时候，你也不要逼他信耶稣。你看很好，你看他们都是信耶稣的。他看到哇，原来这么多人信耶稣啊！啊，明天再给他香蕉，再给他木瓜。阿门啊！我告诉你，最要紧呢，你要什么？坚持不摇动的。人家不会骂你的，因为你爱心在前面。大家说，爱情在前面。阿们，爱神啊！所以我们在奉献上也要坚持。当我们讲到奉献的时候，《哥林多后书》9:6-7，预备，请。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不要作难。好，我们要甘心乐意的奉献。来，马拉基书3:10，请。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使我家有粮，以致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来天上的仓库。所以我们要懂得奉献。我刚才说了，我们奉献的钱就是我们的，我们留下来的钱就是别人的。另外几句话也是很重要，如果钱在心中，你的心中是钱，那上帝一定在手中，你就用上帝。上帝祝福我，赐福我，我里面要的是钱，因为钱在心中。现在我们要转过来，上帝在心中，钱在哪里？手中，你就会做好管家。所以请问上帝在哪里？在你的心还是在你的手？在你的心，阿们。所以圣灵怎么引导你，你就会怎么给。我们把十分之一给出去，我们上帝给我们很多，他给我们许许多多。现在我们的服事免费的，对不对？请问是谁给的？上帝造的。我们今天服事的时候没有感觉，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对他不太认识，所以用他的空气也穿衣服都不觉得是上帝跟上帝的关系。我们脚踩的也是上帝给的，我们四周围都是上帝的，你吃每一件东西吃进去都是上帝造的。我喜欢给这个例子啊，我说我的妈妈给我一粒的戒指，我那天在 Camille 讲，我戴上那个戒指的时候，我里面有很多的感受，这是我妈妈留给我的戒指。如果我把这粒戒指呢戴在随便个人手上，有没有感觉？没有。为什么？不认识我妈妈，什么关系都没有。所以你今天越认识上帝，跟上帝的关系越深，你会体验到更多上帝的恩典。叫你给十分之一的时候一点都不困难，不然的话你说什么上帝恩待我，哪里有啊？如果上帝说好我没有恩待你，停止呼吸，你就死了。要几秒钟就昏倒了，三秒钟你就昏倒了，你看见没有？所以我们奉献乃是什么呢？乃是很刚心的，因为上帝给我们很多。上帝真的是很奇妙，你奉献因为感恩，奉献之后他就祝福你哦，他就祝福你更多。你看就是要这样做。我记得 我有三个孩子，老大老二老三。那么我呢要出门，我常常出门嘛，我就拿糖果啊给姐姐十粒，给二姐十粒，给我的儿子十粒，三个都有十粒。那么我的儿子呢十粒呢就吃完了，就跟他姐姐可以给我吗？二姐说爸爸给我的就是我的。 那么大姐说，哎呀，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快呢？哪给你一粒的？那就嗯，嫁给我一粒。哎呀，你怎么这样快呀？啊，慢慢来嘛。就说嗯，嫁给我一粒。所以这个姐姐呢，就是很懂得给。所以我糖果呢交代给她就对了。为什么？她懂得分，你明白吗？她懂得分，我就不会给儿的儿子。为什么？给她的话，她就全部吃完了。一样的，上帝今天就看我们今天懂不懂得怎么样呢？舍出去。我们先懂得舍出去的时候，上帝就把更多的给你。所以这个也是一个蒙福之道，多给的，那么又要多收。哈利路亚。所以当我们奉献的时候，不要吝啬，在祷告上要坚持不摇动。耶利米书三十三章第三节，来，你求告我，我就应允你，并将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指示你。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七节说，不住地祷告。所以我们在祷告上呢，要加油努力的祷告。有一首歌这样说，多祷告多有能力，少祷告少有能力，不祷告没有能力，所以要常常祷告。一起唱来，多祷告多有能力，少祷告少有能力，不祷告没有能力，所以要单纯祷告。阿们。常常祷告，跟上帝说话。有的人很怕说会讲错，你不用怕的，你就祷告。你知道前不久那个新加坡人的时候，他说有一个老人家，他祷告的时候他怕上帝不懂啊，他说我为某某人住在什么地方，他的地址在哪里，主啊求你帮助他，在第几楼，地址全部讲得清清楚楚啊，叫上帝帮助那个人。我听他说很好很好，他都是很真心的，那么啊，他不知道说上帝无所不知的，还要把那个地址讲得清清楚楚，叫上帝去那边帮助他。哎呀，我觉得都很好。阿们。你祷告，上帝不会嫌你的，你就努力的祷告。阿们。阿们。还有坚持行善，我觉得很重要。我们教会要多行善。加拉太书六章第九节，来，我们行善不可擅自，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所以爱心越大，给的越多，爱心越大，给的轻松。箴言十九章十七节，来，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你看，要不要借给上帝啊？要。你借给上帝就是好事，上帝就要加给你，加给你，加给你。所以我们今天看见人有需要的时候，我们要帮，这是我们基督徒一定要做的。我们做相当多了，像现在还要加多，我们有捐血，我们有在城巴嘎帮助学生，我们有去老人院帮助老人家。我希望呢，有更多更多的善事呢，能够从我们的教会这边出来。阿们。弟兄姐妹们，我们在做好事的时候，不是为了救我们自己呀、我们做好事呢，做善事呢，是因为我们充满基督的爱，因为上帝的爱给我们那么多，我们去爱我们周围的人，坚持行善。哈利路亚，阿们。好，坚持感恩，来，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八节，请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天天都要感谢主。好事感谢主，坏事感谢主。阿们。 你不要单单好事感谢主，坏事呢就埋怨了，怎么搞的？为什么这样的事情会发生？我告诉你，很多坏事的背后都有祝福的。阿们。最少呢会帮助你成长，帮助你学习更多的东西。所以我觉得今天很多小孩子啊，因为苦难啊，懂得不够多，所以人不成熟。我在小的时候，哎呀，我们那个时候哪里有 computer 玩，电视都没有，哦，电视都没有，我电影呢都没有看过的。在那些伤疤有什么呢？有蛇，四脚蛇，我们往那个塑胶的种子啊弄一下，会转的，我们再拉下来下，哇，觉得很好玩的了，啊，那么我们都没有玩过什么 computer， 我们那样的日子，我们也感恩，我们都很开心。我到沙拉瓦那个山上去看那些土人呐，我真的是很感动。你问他银行是什么，他说哈，什么叫做银行啊？那么身上钱呢，可能有几块钱的，没有钱的，你看他才是开心的，唱诗歌的时候啊，比任何人都会这个更释放啊，跳啊跳啊，敬拜赞美，很好。为什么呢？心中充满感恩。我们穿的美美的到那边，他呢穿的那种衣服哈，都很暗很暗的了哈，有的也穿的很少，他们都不介意的，都很开心啊。所以我告诉你，完全是心态的问题。我们内心深处，我们要有一个感恩的心。哈利路亚，阿们。我们今天太富足了，一定要感恩。然后感恩跟埋怨呢，两个，我今天再讲一次给大家听啊，哪一个比较好呢？感恩比较好还是埋怨比较好？感恩就说哈利路亚，感谢主。埋怨呢，为什么是这样啊？那个是埋怨哦，为什么又是这样啊？脸黑下来，对不对？所以在这样的情况呢，感恩带来什么？开心。埋怨呢，一定是痛苦。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是这样？你们讲是不是很痛苦？很痛苦啊。那么感恩的时候轻松吗？很轻松。埋怨的时候呢？很压力哦。好，那么感恩的时候呢？哇，充满能量。埋怨的时候呢，失去能量了。本来很高兴的要到一个地方去哈，到那边的时候，哎呦，怎么是这样呢？没有力量。所以埋怨带来失去能量嘛。还有呢，感恩带来什么？盼望。埋怨呢？失望。感恩带来什么？关系的建立。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啊！我们关系建立起来。埋怨呢？你为什么这样？为什么这样？为什么这样？关系就破裂了。好，感恩呢，就积极的向前走。埋怨呢，消极退后。你说哪一个比较好？所以圣经说，凡事谢恩。我们人今天的问题就什么呢？你喜欢的就谢恩，你不喜欢的你就埋怨，很厉害，这样对不对？也很习惯，这样对不对？啊，求主帮助我们，所以我们坚持要感恩，无论什么事情发生，感恩上帝的恩典就要随着我们。阿们，阿们，大家一起起立。哦，哈利路亚。主啊，主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的主要我们把他的话语放在磐石里面，就是我们的内心。上帝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深耕建造，所以我们在聚会上我们坚持，在侍奉，在奉献，在祷告，在行上，在感恩，我们都要在主的面前一直的坚持，使我们在主的面前越来越有力量。我们每一天在主的面前追求长进，让他的话一天一天的进入到我们的心中，我们的祷告，我们的敬拜 越来越刚强， 我们在主的面前正是能够经历到上帝的作为。 天父啊， 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我们知道主啊，你要我们做一个非常坚定的基督徒。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正是能够生根建造，我们把你的话语遵行出来，我们坚持要顺服主，我们坚持要把你的话一句一句的放在我们的心中。 天父啊，是的，我们需要付上代价，因为我们不习惯饶恕人，我们不习惯去爱人，我们不习惯行善，我们甚至不习惯这个聚会，或者祷告，或者敬拜，或者是举手，或者是拍手。但是主啊，我们今天晚上在你的面前说，我们要付上代价，我们要坚持，我们在主的面前要把这一些化为我们的生命。主啊，但愿你的圣灵继续的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大大的充满在我们的心中。主啊，让我们这个教会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真是能够经历到你的大能大力，我们真的能够在你面前一天一天的悔改，一天一天的改变，越来越认识你。主啊，我们过去有错的地方，我们求你饶恕我们，但主啊，我们愿意向前走，我们愿意追求长进。 天父啊，求你在我们的心中继续的跟我们说话，继续的引导我们，使我们力上加力，我们越来越刚强。主啊，求你赐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主啊，你帮助我们在你的面前懂得真理，活在真理当中。你告诉我们说，当我们晓得你的真理的时候，你的真理就是我们的自由。 天父，我们内心是喜乐的，我们是充满平安的，我们有丰盛的恩典，我们的信心、盼望、爱心天天都要增加。 主啊，帮助我们凡事谢恩。主，我们把我们这一个新的星期一切都向你交托，无论我们去哪里，无论是坐车的，是走路的，我们都求主你保护我们。主啊，我们说话的，你帮助我们每一句的话都造就别人。主啊，你帮助我们时时刻刻都传福音，我们都要侍奉你。主啊，我们在这个属灵的家里面，主啊，我们要负起我们的责任，做你要我们所做的。 天父啊，谢谢你，我们赞美你。 主啊，我们也为着我们家里的成员，我们的儿女，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兄弟姐妹，主，我们都求你帮助他们。主啊，你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够把他们都带到你的面前。主啊，你帮助我们回去的时候，我们是谦卑的，充满爱心的，让我们周围的人看见我们的时候，他们都喜欢信耶稣。 主啊，求你加添给我们力量，引导我们此后的脚踪。 但愿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主赐福我们每一个人。主耶和华上帝的平安喜乐丰丰富富的充满在我们的心中。但愿主耶和华上帝差派他的天使保护我们，使我们免受一切的灾害。 但愿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主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永远永远。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的， 阿们。我们拜手把荣耀归给我们的主耶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弟兄姊妹们，我们伸出我们的手来说，你是刚强的。我们祝福我们周围的人，最少五个到十个，我们跟他说，你是刚强的，你是刚强的，你是刚强的，你是刚强的。哈利路亚，你是蒙福的，你是有力量的，阿们。